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二天一早，两人离开了住了两天的玫瑰酒店，从南城门出了索托城，朝此行的目的地而去。对于史莱克学院，唐三和小五没有什么了解，大师只是告诉唐三让他去那里继续学习，多的什么也没说。但从当时大师的表情上来看，唐三隐约能够感觉出这座学院与大师之间的关系似乎有些不一般。从年纪上分析，唐三和小五应该去上中级魂师学院，可他们现在的实力别说是中级，就算是高级魂师学院也距离毕业不远了。如果这座史莱克学院只是一间中级魂师学院，那么还有必要来这里吗？但唐三相信大师绝对不会做无谓的事儿，既然让自己来这里，就一定有大师的道理。出了索托城，顺着道路一直向南，官道两旁尽是大片的农田。索托城作为巴拉克王国粮食之都的美誉可不是白叫的，但是除了大片农田之外，放眼望去，目力之所及的范围之内却并没有什么像是学院的建筑。大师告诉唐三的地址是出了索托城南门不远就可以看到史莱克学院。 小三，你知道史莱克学院在哪里？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咱们继续向南吧，总会找到的。那个戴沐白既然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，就证明这个学院确实存在。 哥，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又不是走不动。 嗯，不管，谁让你是我哥呢？ 小五说着，一个助跑猛地扑向唐三。唐三对小五的动作早就习以为常，双手一托，上身略微向前俯下，已经将小五背在了自己的背上。小五的身体很轻，对于唐三来说根本不会造成什么负荷，而小五的修为也不次于唐三，自然不会因为走路而感到辛苦，但他还是乐此不疲地喜欢让唐三背着他，怡然自得地在唐三背上朝着周围指指点点，银铃般的笑声在空中回荡着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唐三的心中就会涌出一股暖意，那是一种属于家的温暖，身体的接触有种心贴心的感觉，唐三会觉得自己的心很充实，至少这证明着他并不是自己一个人。6年的时间过去了，自从第一次离开圣魂村前往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学习到现在，唐三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。唐昊这一走就是6年，不但没有回来过，而且音讯全无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唐三想起自己的父亲，心中就会隐隐作痛。尽管他是两世为人，但对于亲情却是依旧无比渴望。而小五在唐三的心中，相当于填补了唐昊离去的这份空缺。对于小五，唐三是极为宠溺的，就像是对自己的亲妹妹一样。以前在诺丁的时候，唐三唯一的休息方式就是看着小五，不论他做什么，唐三始终默默地看着他，享受着自己心中的那份温馨。小五充满阳光的甜美笑容，发自内心的快乐时刻都在感染着唐三的心，哪怕修炼再枯燥，只要一看到小五的笑靥，唐三心中的任何烦躁都会立刻消失。 你看那边有个小村子。 小五被唐三背着的时候也是他嘴最甜的时候，这会儿他肯定是叫唐三哥哥的，而不是直呼小三。唐三顺着小五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前方大约1里外有一个小村子，凭借着紫极魔童的目力，他能够清晰地分辨出那座村子大约有100户人家左右，比起圣魂村的规模都要小一些。村子外围着一圈木质的篱笆，似乎是防备野兽用的， 在村口处似乎聚集着不少人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我们过去问问，或许这村子里的人会知道史莱克学院在什么地方。魂师学院应该很有名才对。 哥，加速！ 来到近前，唐三和小五都发现有些不对了。村口处确实聚集着不少人，大多数都是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少年，其中大部分都有父母跟着。村口处摆放着一张桌子，桌子后面坐着一名60多岁的老者。令唐三和小五目瞪口呆的是，村口处用木头搭成的拱门上悬挂着一块看上去有些破烂的牌匾，上面刻有简单的5个字：史莱克学院。在这5个字前面还有一个绿色的头像，看上去像是一种人形怪物的头，绿绿的，有点小可爱。那桌案后的老者胸前也带着一个类似的绿色圆形徽章，应该是史莱克学院的校徽。小五从唐三的背上跳下来，吃惊地看着牌匾，再回头看看唐三，两个人心中都有些愕然。哪怕是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规模，也要比这里大多了。而且，这明显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子，门口的拱门不但是木质的，而且还没有诺丁学院1/3大，这也能叫魂师学院？ 不会吧，哥，大师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怎么看也不觉得这像是一座学院啊，该不会是骗人的吧？ 来都来了，看看再说吧。 此时排在他们前面的大约有上100个报名者，其中不少人都皱着眉头，显然心中抱着和小五同样的想法。排在唐三和小五前面的一名少年父母都跟在身边，只听那少年的母亲抱怨： 有没有搞错呀，这就是所谓的魂师学院，还是号称毕业就能成为帝国子爵的学院？ 这是武魂殿的人说的，应该不会有错吧？可这学院也实在破烂了点儿。 爸爸，我不要在这里上学，太丢人了，我还是去索托中级魂师学院吧，怎么说我在初级学院的时候也算是个天才。 哎呦，既然已经来了，就再等等吧，说不定这是一种考验，真正的学院并不在这里。 类似的对话在排队的人群中绝对不少，大部分少年和父母们的脸上都流露着浓浓的失望。唐三的目光并没有在这些报名者身上停留，他的目光看向了队伍的最前面，也就是报名的地方。目力和听觉在玄天功的作用下提升起来，隐约能够听到那里的对话。坐在桌子后面负责接受报名的老者看上去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身上的衣服说得好听点是朴素，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村庄老人，甚至还不如圣魂村的老杰克看上去精神。这时一个少年来到桌案前报名。 报名费10个金魂币，把那个箱子里就行了。伸出一只手来。你的年龄不符合，可以走了。 老师，我儿子只是才刚刚过了13岁的生日，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？ 不要影响后面的人，学院的规矩你们不知道吗？我们这里只收13岁以下的孩子，超过13岁一律不收，你们可以走了。 那我们的报名费？ 哼，已经报名概不退还。 你们这分明就是在骗钱，退我们报名费，否则我们就不走了。早知道这所谓的史莱克学院如此破烂，我们就不该来。 慕白，有人想要回报名费，你处理一下。 想要回报名费也行，打过我，全数退还。 一道人影突然从旁出现，这人正是戴慕白。之前因为坐在一旁被人群挡住，唐三并没有看到他。和那天唐三与小五见到他的时候略有不同的是，此时戴沐白脸上的神色有些无奈。戴沐白也不废话，直接催动起自己的魂力，释放出2个百年、1个1000年的全部3个魂环。 澎湃的魂力在空气中产生出无形的压力，邪眸冷光连闪，看向那对父子。魂师之间，魂环永远是最好的话语权。眼看着戴沐白身上那包括一个千年魂环在内的三个魂环，少年父亲的脸色大变。 哼，算我们倒霉。儿子，走。 没有眼睛 啊。 戴沐白重新回到一旁坐下，邪眸冷冷地扫视了后面报名的少年和家长们一眼，威胁的意思很明显。三个魂环带来的压迫力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，此时的他不再像是一个纨绔大少，反而像是一个打手。这一幕结束，排队等候的人立刻少了三分之一，谁也不愿意白花钱。更何况眼前这史莱克学院的外观实在令人不敢恭维。又一个报名的少年来到老者面前，他是父母都跟着来的，亲母亲信心满满地把十个金币放进了木箱之中。少年乖巧地伸出手，老者捏了捏他的手，昏黄的目光看了少年一眼。 正好十二岁， 按你的武魂释放出来给我看看。 少年点点头，淡绿色的魂力从体内释放而出，一个百年黄色魂环围绕着身体上下律动。百年魂环的气息明显不弱，武魂出现，一根粗长的藤蔓围绕着他的身体盘旋。这个武魂与唐三的蓝银草有点像，只不过他的武魂并不是草，而直接就是一种藤蔓，类似于唐三的第二魂环鬼藤，只不过少了鬼藤的毒素。 我合格，你可以走了。 为什么？我儿子在初级学院可是高材生，您没看到他的魂环是百年的吗？拥有百年魂环的魂师可不多呀。 第一个魂环是百年的自然不错，不过他只是个普通人。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